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 将，似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广播的出现为相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广播电台也造就了一批名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天津相继出现了商业广播电台，请相声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随时插播广告，颇具商业头脑的商家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下面让我们来听曲艺编辑陈连生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那到二十年代中以后是吧，这个特别三十年代以后啊，就广播电台就像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长春啊等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那个商业电台，所以很多艺人呢就到里头，就是一边卖艺，一边的就是说书的、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另一边呢播广告。对，所以呢，这个相声呢就有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能够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在那演出，而是呢一下子扩大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就是广播电台，就商业电台出现以后呢，就把这相声影响啊就扩大了。 已故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作的《江湖丛谈》中写道，最近我在北平常听见天津广播电台播来的各种杂技，最可听的玩意儿是常连安小蘑菇的相声，一捧一逗，对口相声又火炽又严，甚为精彩。这个又火炽又严呀，就是说常连安小蘑菇功底扎实，风格火爆，包袱响脆。或许老天津人还能记得这么一档子事儿。1930年的春节，小蘑菇常宝坤和父亲常连安在广播电台里给听众说相声，结束时11岁的常宝坤灵机一动来了个现挂，也就是即兴表演。他说，快过年了，我首先给观众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大叔大爷拜年了，在这儿拜年您也不用给压岁钱了，要给啊您就给我送到家去得了，我家住在某某大街某某胡同。本来呢他是开个玩笑抖个小包袱，可那些爱听相声的大爷大妈们真把压岁钱寄给了常宝坤。这1936年 在张寿臣的建议下，常宝坤换赵佩茹为搭档。从此小蘑菇常宝坤和赵佩茹珠联璧合，广播中常宝坤赵佩茹也是两位耀眼的明星，他们能够巧妙地把广告揉在相声段子中。下面呢，我们有请天津著名相声演员王文玉给我们说一说这些情况。 当时电台就造就了相当一部分人啊，可以说吧，在过去老演员里边啊，凡是有名望的都上电台报广告，一般的都是演员自己报。常赵二位的广告为什么这么价钱这么高，就是他们的广告往往融在火里头。一般的呢啊，报广告啪说到这儿了啊，下面我们介绍怎么怎么，他们不是。举个例子吧啊，这个八名随便举个例子啊，您拿我当这个小孩子，过去俺老的时候啊，呸，呵，您我啐你一脸的808花露水，您怎么赶忙啐嘛，嘿，你是不知道这808花露水，类似这种。 除了常宝坤赵佩茹，相声泰斗马三立也是经常出现在广播中的名家。对此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可谓印象深刻。 那个年头我知道这个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固定的每天10点，上午10点准是马三立张庆峰相声，一签合同呢就是3月，这3月包银包钱都说好了，主要的那里头除去一段相声以外插播广告，甚至于把这广告呢人家的段子里头，他习以为常，每天到那钟点我就跟着去。老头跟这个张庆峰俩人坐那儿就说，对着那麦克风，我在地那地毯上就打滚玩。 商业电台的兴起，扩展了相声艺术的发展空间。相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无线广播的新兴产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虽然当时的收音机笨重简陋，收听的时候也常常伴随着刺耳的杂音，但相声带给人们的乐趣，相声演员们的机智幽默，仍是当时京津一带居民街头巷尾的美谈。下面呢，让我们来听曹云金、刘毅，也就是刘云天带来的这段学电台。 谢谢朋友们， 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 哎， 能参加今天的演出，打心眼里边高兴。 对， 但是也紧张，因为什么？台底下坐着全都是内行。 嗯， 这种演出不好演。 是， 和观众面对面的交流。 嗯， 您连我脸上有几个痦子都看得见。 就这么斟酌， 就这么清楚。 哎，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呵，这你也会啊？ 那当然了。 对面拿贼， 嗯， 多不容易啊！而且我们这个节目跟别的不一样， 嗯， 别的像歌曲，一大腕级的歌星帕瓦罗蒂，站着唱一歌，甭管好坏，一鞠躬下台，蹬自行车回家了。 大腕蹬自行车啊！ 我们这个相声， 嗯， 俩大活人站着嘚不嘚嘚不嘚，20分钟，一位乐的没有，怎么舔着脸下去？ 也是， 我们愿意上电视台做节目去， 嗯， 那儿呢有人带着鼓掌。 对， 犄角旮旯都蹲好了， 嗯， 桌底下吊灯上面都蹲好了， 嗯， 墙缝里， 哇，这比你得瘦。嗯， 都藏好了， 嗯， 两说相声往外一走，那有人一伸手拍火，掌声雷动， 都是掌声。 两说相声一站， 嗯， 今天我 掌声， 我们两个人哇， 掌声， 给您说段相声，哇，说的不好，说的不好都鼓掌。你看今天多好， 嗯， 一位鼓掌的都没有。看见了，这叫人缘。 你这就叫没羞没臊。 愿上电台电视台做节目， 嗯， 好演。 对， 提到这个电台啊，那是由来已久。 是吗？ 想当初没有电视， 嗯， 就是电台， 嗯， 电台播音满地都是、 嗯、 要说干个电台就跟做小生意一样，都是私营的，艺人们呢包时间段， 哦， 这个时间说相声，这个、时间唱大鼓，这个时间唱戏，五花八门，它以广告为主。 是啊， 乱七八糟，您呢就是听个乐、 嗯、 听个热闹， 哎， 特别的有意思。 陶先生， 嗯， 拦您一句，这样好不好？您在这儿给我们学一学过去老电台的播音怎么样？ 学一学老电台的播音。 嗯， 行，我今儿卖卖力去。 好， 那好，我现在就是一部收音机了。 嗯， 看我这个耳朵了吗？ 这是 调频钮。 那您这眼睛？ 指示灯。 嘴？ 音箱。 鼻子？ 插座。 一样废品没有。 那我现在就开始广播了啊。 好， 注意。 嗯， 当当当， 三点了。 当， 我怎么还一下？ 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响，北京时间3:60。 你说四点不得了吗？ 北京相声大会广播电台、德云社广播电台、曹云金分台开始广播。 开始了。 99.81千周，7856公尺。 两道算术题呀、啊。 由0点到24点为本台广播时间。 连轴转。 希望各位按时收听。 受不了。 首先请您欣赏太平歌词《鹬蚌相争》。 嗯， 表演者荷花女。 哼，这段好。 昨日里阴天为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那半悬空落下了鹬蚌子，免吃守灵往下牵，那鹰牵棒肉疼难忍，棒夹鹰嘴两翅山，大南边来了渔翁，一位有一位渔翁是来在了岸边，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得楞蹦儿就酒鹬蚌子换钱，有鹬蚌落下了这伤心的泪，叫一声隔棒儿要你听言，早知道落在了鹬人手，倒不如你归大海我上高山，你归大海饮天水我上高山乐安然。这就是鹬蚌相争，鹬人得利你是伸头，容易是退头难。 好，真有味儿。 下面是评剧欣赏时间。 嗯， 今天我们为您特地安排了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一双为您带来的 哪段 讲话？ 讲话，他不唱啊。 讲完了再唱。 那咱听听。 他为您演唱的是现代评剧《金沙江畔小酸枣》的唱段。 好。 小酸枣儿滴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啊，对不起，演员唱错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下面是京剧老唱片时间。 嗯， 请您欣赏传统京剧《红娘叫张生》片段，表演者荀慧生。 荀派的红娘，这个好。哇，有日子没听了。 酒至深，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醒来，你步步爬，放大胆，人气推上小孩，怕跟随着小红娘。哎呀，你、哎、啊！ 这有意思，这个。 对不起，演员吃咸了。 哎，咱听点别的吧，咱。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 嗯、 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又来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第一套节目。 嗯， 这里是第二套节目。 请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第一套是不带鸡蛋的，第二套是带鸡蛋的。 煎饼啊！ 下面是广告时间。 嗯，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夏天到，这么热的天儿，您不买顶皮帽子戴吗？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新到了一批水獭帽子，价值45万一顶，没钱别买了。 这不废话。 下面是曲艺大观园时间。 嗯， 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快板书节行车，他的表演者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李润杰。 好，咱大伙儿得听听这个。 快板包送完了。刚才这个演员很卖力气， 卖什么力气？根本就没唱。 下面请您欣赏一段老录音，是烙亭大鼓，他的表演者是烙亭大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辰为您演唱的《玉堂春》。 好，录音带。 名雅的江山呐、太平春坐下了正德呀，又到了明君黄恩荣开了考场啊，御笔荣张翰林先做荣年呐、龙渊，再做这个山西龙，南北龙切龙，呵，里个龙的狂， 一句没听清，什么呀这是？ 对不起各位，刚才有点丢状。 好嘛， 下面是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时间。 听众点播的节目， 这次节目是由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相声演员曹云金、刘毅强烈点播的， 我们俩点播的节目， 他们两个人点播的节目是曹云金、刘毅合说的相声， 一对没羞没臊，有自己点自己节目的。 介绍一下两个演员的艺术特点。曹云金 是他，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口齿伶俐，表演大方，风度潇洒，身体剽悍，十分强壮， 就这个呀，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声演员。 嗯， 刘毅 到我了，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混子。 混子， 口齿不清，表演恨人，面目可憎。据内部消息透露，他是女扮男装。 没有，大伙别信啊，我是男的。 刘毅， 接着说， 身高1.88米，性别男，种族人类。 别犹豫， 高平头，短眉毛，小眼睛，大嘴叉，翻鼻孔， 这什么模样啊？ 瓜子脸。 瓜子脸还不错， 倒长着。 完了，看不得了。 此人呆傻，三天前不慎登上了一辆开往南极的火车，走时仅着内衣内裤，有发现死尸者请速通知本台，面谢。 寻人启事，咱听点别的吧。 这里是地方戏欣赏时间。 哦， 我们为您安排了广东粤剧。 好， 表演者胡畅、胡有礼。 这名字差点。 强生醒，邓来强生醒，邓罗定上精美。强生醒，邓来强生，表妹表哥，表妹表哥，表妹。粤剧播送完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 下面插播天气预报。 这得听听 今天的天气。 现看呢， 对不起没看见，明儿再报。 嗨， 明天风力一二级，风向南北，最低气温-38°，最高气温56°。 我老白干的天气，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下面请您收听哑剧。 哑剧，哑剧这咱怎么听啊？山东快书， 先言少叙，咱们大班就唱，给你唱一段武松打虎。 好，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里边说短行。 完了， 高元军下台鞠躬， 就唱了一句，咱听点别的吧。 刚才，现在，休息， 休息了。 开呀唱 京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散戏了。 我这心里头是个火红啊， 中上，那完了。 让五毛去，五毛白拿去了，去你的吧。 半天劲竟赶尾巴上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世界级重量级拳王大赛 体育节目， 是由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重量级拳王迈克尔泰森来迎战相声演员曹云金。 这不作死吗？ 首先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悠扬悦耳威武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步入比赛场地的是重量级拳王迈克尔泰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泰森做操来了。 泰森一入场，场内一片喧哗，各国的美女发出了惊人般的吼声。 是 泰森我爱你，泰森 I love you，泰森难耐死你了。 还有东北的。 紧接着曹先生也伴随着他独有特点的音乐步入比赛场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紧接着场内的观众也用独有特点的叫好方式给予回应。 我就知道是这个。 双方的运动员已经站在了拳击台上，场上充满了火药味儿。裁判员已经准备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曹先生十分灵巧，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记非常有力的左勾拳打在了对方右脸上。 好， 哎，似乎对方没有什么反应。 怎么了？ 倒，完， 出，倒了 ，four， 起来呀 ，five， 哎呦 ，six， 坚持一会儿 ，seven， 站起来 ，eight，nine，ten，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我说死了吧 ，Rose Mary Rose Mary Rose Mary Rose Mary Mary。 人家赢了，咱听点别的吧。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青年朋友的来信，反映我们节目当中传统节目太多，希望增加一些流行歌曲。 对，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地为您安排了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好， 请您配合。 怎么配合呀？ 举起扇子砸自己脑袋。听见当了吗？ 听见了。 点播完毕。 就为打我呀。 而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一下红烧肉的做法。 参演节目， 请把这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把这个葱啊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个姜切成一丝一丝的，把孩子抱起来，抬左腿，往锅里面倒油，把孩子抱在胸前，抬右腿，把油烧到八成热，把孩子扔锅里。对不起，串台了， 别学了。 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 世界很平凡，都没什么不一样。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两个男人相遇，贾先生对乙先生说，哎，听说你太太正在减肥呀。乙先生答道，他参加了马术俱乐部。贾先生问，哎，这效果如何呀？乙先生说，嘿嘿，马瘦了20斤。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刚才呢，我是给大家讲了一个小笑话，所以如果您想让马减肥，就不如去参加马术俱乐部。好了，咱们还是言归正传，今天我们会在经典名段当中呢，继续让大家欣赏一下和老北京有关的段子。 不过呢，到底这北京人什么样，咱们还是来听相声。这姜昆、戴志成、大山、杨毅和常贵田合说的群口相声《五湖四海北京人》。 哎呀，今天的演播厅里头是真热闹，今天是我们民族的节日啊，来的观众代表性可太强了。您看那边有来自边疆的，这边有来自前线的，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地县的，有种田的、磨面的、炼钢铁的、挖煤炭的，夺金牌的、搞训练的、当英雄的、评模范的，有搞科研的，还有做实验的，有开车在地上跑的，也有腾空在天上转的。您看，有打扮的特别鲜艳的，哎呦，您站起来一下，也有搭配的挺难看的。 我怎么了？我这块挺好吗？ 你这头发上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色啊？啊， 他就长那样啊！ 你看我们大伙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你怎么黄头发、蓝眼睛？ 啊， 您再配上这红脸蛋儿，啊，您再配上这身行头，大伙一看也不错，傻姑爷。啊， 我呀， 啊， 我是个姑爷不假 啊， 但是我在这里向亿万电视观众声明，我不傻。 这身衣服，这身打扮，还冲着全市的电视观众，我不傻。你这叫大山进屋门， 这怎么讲？ 你都傻到家了，你 不，我这多喜庆啊！啊， 你是哪儿的姑爷啊？ 我是咱们北京的姑爷， 是吗？ 啊，我爱人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呢。 哦，那你了解我们北京人吗？ 哎呦，太了解了 啊！ 哎。大伙都知道我是个相声票友，对不对？ 啊， 学的就是中国的语言艺术。 对， 哎，今天我在这里形容一下咱们北京人，您听着，那叫有水平。 好，来来来，大山上面说。 好， 我听听咱们这相声票友怎么说咱们这北京人。来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今日首都多辉煌。靠的是北京人民放光芒。 这是哪年的词儿了？你看， 北京人有智慧，北京人有力量，北京是改革的窗口，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北京人用勤劳的双手，双手托起的是明天的太阳，太阳有好多好多光辉，光辉把好多好多的地方照亮。哎，您瞧我这两个大拇哥，这个念倍儿，这个念棒，加在一块儿，北京人倍儿棒。 啊，哎，大山大山，千万别放下来，您看了吗？告诉你，这个大拇指念歇，那个大拇指念菜，搁一块儿，傻姑爷歇菜。 您怎么那么说话呀？ 这大山到北京没学会别的，就学了一个字儿捧，是不是？ 大伙都爱听啊， 爱听， 他们都鼓掌啊。 北京的新形象谁也磨灭不了。 那怎么说呀？ 你不是学相声的吗？ 啊， 相声演员要形容什么事情，得生动，语言你得精辟 哦， 让大伙一听，要说形容北京人，对，北京人是这样，说得准。真正的相声演员， 这儿呢。这儿呢， 哪儿哪儿呢？ 哎，朋友们好， 杨杨一，来来来，欢迎欢迎，这是咱们大奖赛的第一名获得者啊，真正的说相声的， 这位是， 啊，介绍一下 啊， 大山， 哦，久仰久仰， 你好你好你好， 谁让你这模样就出来了？ 我喜欢那么穿的， 打扮的不协调，花里胡哨的，这是 土洋结合吗？ 我要带着猎枪，我就得搂他。穿着太不协调了，穿着唐装不能穿这种鞋， 嗯， 得穿这个，看见吗？知道这叫什么鞋吗？ 知道啊， 啊， 撒鞋。 人挺洋，说话挺土。 杨毅，教给教给他。 告诉你 啊， 学名这种东西叫瑞福祥、李福尼老爷们鞋。 比我那还土呢，这个。 你呀，你虚一点心，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说北京人应该是什么样。 大山，这可是正宗的。 哎， 来来说吧， 告诉你啊，北京人呐，北京人是一头长发哗啦啦的飘， 听见没有？ 哎， 一头长发哗啦，跟歌星似的。 一块兽皮呀，哎，它围着腰， 您瞧这打扮多酷啊，围着腰，哎，跟模特似的。 那腰下边多长啊？下， 你管他下边干什么？你别看，你听，啊，下巴往前努啊，脖子往下猫，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两手过膝盖，眼睛往上瞄，看看谁长毛啊，上去就发招，先给一石头，然后给一刀，刺啦撕块肉啊，他放在火上烧，不熟拿牙啃呐，那谁也甭想猫，汪汪 汪汪，我先撕你一块。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说的这是北京人啊？ 北京人呢？ 北京人 啊，没错，正宗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人类最早的人就是我们北京人，没错吧，朋友们？ 北京猿人都出来了， 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 就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再把人家孩子吓着了， 就是，今儿晚上我回家该睡不着觉了。这， 你把这孩子都吓着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呀？你，我还正宗相声演员，我把你捧得乌嚷乌嚷的，你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去那边，跟傻姑爷那儿。 哎，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先砍一石头，再给一刀，我受得了吗？我这， 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动物，又没给你一刀。 再者说，那动物你不能瞎打，你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吗？你 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那阵我还多半拉是野生的呢。我先吃了谁算谁的吧。 你们俩别嚷嚷，还叫 北京人？ 你得说点 别嚷嚷， 北京的那大海， 你老不 打住。 完了， 常老师来了。 朋友们，原谅，请原谅我，教育无方， 教育无方，这就原谅。 常老师可厉害啊！ 小戴，过来， 连我都说， 过来， 过来。 小杨，过来。小大山，过来。 小大山， 让在座的朋友笑，像话不像话啊？北京人是你们两个人说的这样吗？ 哎，常老师，您告诉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人？ 记住了， 北京人什么样？ 北京人 啊，什么样？ 我这样。这， 常老师这不行啊！您别光比划，您得用相声语言形容咱们北京人啊！ 这还难得住我吗？啊，说说你们听听， 我听听。 北京人，皇城根底下出生，中南海边上长大。虽然家里房子不富裕，五洲风云都在咱们脚下。在座的父老乡亲们，我说的对吧？ 好，哎，好，我不做作的， 听见了没有？ 好， 咱北京的朋友就这么热情，咱北京人就这么有志气。你别看胡同口外头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光是卖冰棍儿，如果你让他说高兴喽，兴许就告诉你和联合国开发冰棍的合作计划。这 嚯， 咱北京人好凑个热闹，好打抱不平。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十个人围观，你看吧，五个人向着的哥，五个人向着警察，准是这样。咱北京人热情。外地人跟他打听道，掰开了揉碎了东南西北犄角旮旯，三分钟的道能给他说个十分八分的， 这 一点不能走差。咱北京人在马路上看见哪个招牌字写错了，行了，写封信立即送往全国人大， 这 保护消费者利益，哪级政府都得向着咱们老百姓说话。看报，北京人最爱看的国际版。说实在的，这叫什么呀？站在家门口关心全中国，北京的哥们儿个个没说的，对不对呀？咱北京人， 常老师， 如果说 常老师，您还刹得住闸吗？ 我再说一会儿。咱常老师，您别说了。 一会儿小心再有人把您给轰出去。 是 为什么呀？ 就是您说的有道理，就是举例不太恰当。 哪一点不恰当？多么特点，多形象啊！ 您这还特点呢 啊！ 我认为您说的好多是缺点。 看、你没注意， 好的您一点没说。 国家想着这是优点吧？对不对？上联合国这是优点吗？到了联合国，到了跟 人让他说， 有 让他说，让他说。 那上了弦的人都这样。 姜昆，哎，你来说说他，你来说说他。 韩云说他是不是瞎说他？ 他那不能那么说呀。 你们俩说的对吗？你们俩说的对吗？ 我说的还可以。 大山，你说那什么词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七几年教你词，2002年你怎么还说呀？ 你教的词还能错啊？ 空话。还有你杨毅，你说你还第一名呢，你不配， 不你给打的分吗？ 我后悔了。我打得太高了。 别跟他们置气，别跟他们生气，他们俩说的确实不像话。 他们说的不像话吧？ 不像话， 你就更不像话了。 挺大岁数，喝人北京水，吃人北京饭，你不说好话，你举那例子，那都什么呀？人听着人高兴吗？这个 是 怎么说的对吗？不什么对吗？那我拿你们仨好友一比， 比作什么呢？ 比作什么？你大山啊，你就比的是那个甩了籽的螃蟹，多大气儿你也空。全是空话， 空的， 恰当，空的， 恰当，恰当，恰当。先我呢？ 你呀，你是填了籽儿的螃蟹，籽儿挺多，有用吗？ 没用。 对对对， 我这 不了。咱比你有籽儿。 比我， 你呀，你是那个填了籽儿的，他又甩出去，甩了再填，填了再甩那螃蟹，你折腾什么呀？你 是我折腾，是你折腾。 哎，姜昆，你来告诉告诉他应该怎么说北京人。 对， 听我说说四六八句。 你说说 北京人啊，眼睛不大，头脑精啊，方向阿拉看得清，东方明珠亮晶晶，样样是体拎得清。 南方人呐， 北京往下听， 北京人啊， 面朝黄土背朝天，忠厚老实意志坚。 好， 黄河边唱起信天游，撒大大看花虎牙牙。 这西北人， 北京人啊，又高又大又威猛。 这句好， 方向定了不要等。 对， 只要对国家有利啊，胆子贼大啥都整。 东北人 呐，东西南北你可都说遍了， 你算是说对了啊！ 东西南北中云集在北京，集八方的优势，镇中华的雄风。北京人身上可有特点哦，北京人有河南人的机灵，还有河北人的慷慨，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山西人的聪明， 对， 有台湾人的火爆，有港澳人的宽容，有天津人的仗义，有上海人的精明， 好， 有全国人民的开拓精神，有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体的智慧，力量的结晶，这就是 五湖四海北京人。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 经典名段。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老北京人的老理儿是特别的多，比方说早起必须去长辈屋里问安，您起来了，外出回来必须向长辈回安，我回来了，家里来了客人必须上茶，这茶壶嘴儿还不能对人，茶碗不能斟满，留客人在家吃饭，小孩子不能同桌，大人对话孩子不能插嘴，见到长辈必须先打招呼，借碗归还还不能空着，笑不能露齿，说话不能嚷嚷，走路不能踢了鞋，吃面条也不能弄出大声响等等。好，我说的多呀，这不如相声快板里边说的多。咱们来听一段经典的快板段子，李世儒、李立山和张文甫合说的快板《老北京》。 祖国的首都北京城，历史悠久享盛名， 立交桥环城路，衬托着金碧辉煌的古建筑， 高楼林立多雄伟，现代化都市景色美。 哎，想过去看现在，北京城发展可真快，为开发旅游新景点，也为了保留咱们古都文化和遗产，我们公司投资的小区要落成。嘿，老北京的特色风味浓，那是清一色，大小胡同四合院，